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最近发表了关于向大重江家具厂授予金日成勋章的政令第1273号。